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在回城的路上，边延梅找机会问了一句：“ 师尊，这位我该如何称呼？”“ 他叫沈乔。”“ 沈乔，这名字好生熟悉。”“ 是玄都山的掌教。”“ 什么？” 边延梅再次吃了一惊，再去看沈乔时，眼珠子都已经快要瞪出眶了。沈乔是什么人？玄都山掌教。玄都山是什么地方？天下第一道门。哪怕现在人家因为封山闭派而有些风光不再，可那毕竟是出过齐凤阁的门派，没有人在提起玄都山的时候会不肃然起敬。可正是这样一个门派，他们的掌教如今正躺在师尊的怀里。边延梅不是没听说沈乔与坤爷约战却跌落山崖的事情，但他如今精力大多放在北周朝内，没有亲自前去观战。师弟玉生烟到半步峰下练功去了，没与他见面说起这件事，边延梅自然也就不知道其中来龙去脉。 听说沈乔继承齐凤阁衣钵，名列天下十大高手之内，怎么连袁秀秀三掌都支撑不过？ 他现在武功只得往日一半，且近来夜夜被我强迫忙碌，不得好眠，白日里自然就精力不济。 什么叫夜夜被强迫忙碌，不得好眠啊？师尊怎么能说得如此轻描淡写？ 实际情形是，这些天沈乔都被燕无师强迫逼着拉去切磋，为了破出沈乔的潜力，燕无师从不留情，沈乔不得不打起全部精神来应付，一次次将自己从生死边缘拉回来。白天还要被燕无师强迫着讨论魔心与道心之类的武学问题，多日下来身体自然吃不消，所以他才会在杀了霍希精之后忍不住睡着。也不知是燕无师无意深究弟子心中所想，还是故意不说明白，总之这番话成功让边延梅产生了一些旖旎的误会。再看沈乔时，目光也变得不一样了。沈乔醒来时，他已经身在少师府，燕无师被周帝召见不在府中。边延梅对沈乔倒是很感兴趣，所以磨磨蹭蹭多待了会儿，没急着走，等下人来报说沈乔醒了就过来见他。在边延梅的印象中，那个昏睡的沈乔看上去柔弱无害，很好欺负，任谁看见他被燕无师抱在怀中都要误会两人的关系。当然边延梅已经彻底往这方面想了，事后他派人查探了一下消息，再结合自己所见所闻，不难得出一个结论。 这位玄都山掌教在败于坤爷之手后必然是受了重伤，他自知无颜回玄都山，又遇上师尊，索性就半推半就当了师尊的鸾宠，受师尊庇护，这件事很不光彩，他不敢对外人暴露身份，更不敢宣扬开去，就偷偷跟着师尊来了少师府，一定是这样。 但当边延梅看见清醒的沈乔衣衫整齐坐在桌旁时，他又不太敢肯定自己的猜测了，因为对方即便依旧脸色苍白，双目无神，又生了一张漂亮出尘的面孔，却绝不会认为他是依附别人生存的鸾宠之流。 沈掌教远来是客，这些日子师尊怕不得闲，你就在少师府住下，有什么需要吩咐下人即可。 哦，多谢边先生，给你添麻烦了。 你是师尊带来的人，少师府也是师尊的地方，这是我分内的事，何来麻烦之说？ 唉，齐凤阁当年可是天下第一人，没想到他的弟子却沦落至此，还要当人鸾宠，未免可悲。若是当初落败战死，一了百了，反倒悲壮光荣，如今苟且偷生又算什么？先是我杀霍希精，乃是因为此人恶贯满盈，罪不容赦，为免他去祸害更多性命，只能以杀止杀。 但霍希卿毕竟是合欢宗的人，希望不会为你带来什么麻烦。 哦，沈掌教不必介怀，合欢宗与幻月宗不和已久，霍希卿又杀了我的侍从，沈掌教杀了他，我反该多谢你才是。 哼，若换了平日，旁人要杀个人，我定还要假惺惺劝阻一番，但遇上霍希卿这样的人，我自己倒先忍不住了，可见从前那些修心养性也都是自己骗自己罢了。 其实儒家也有言曰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霍希卿此人阴毒反复，即便同为圣门同源，我也毫无好感，此人一死，怕有许多人都要感激你呢。 二人又聊了片刻，边延梅见沈乔精神不济，这才起身告辞离去。等出了门，迎面被冷风一吹，他回过神，想起自己起初进去并不大将沈乔放在眼里，然而对方一番话之后，自己的轻视非但尽数消去，反倒觉得这个人很是可亲，令人不由生出亲近之感。沈乔分明也是察觉了他的想法，所以有意说起霍希卿的死，一来让自己澄清，二来也好让自己知道，他沈乔虽是跟在师尊身边，却不是任何人的剑鸾。想通这一点，边延梅那仅剩的那一点点轻视也全都尽数烟消云散。来到长安之后，燕无师并未拘着沈乔的行动自由，沈乔若是愿意，依旧可以在长安城中四处走动，不过也仅止于此。他若想要出城，城门的守兵早得了边延梅的招呼，立时就会将人拦下来并上报到这里。燕无师回来的时候，沈乔正在屋子里下棋，没有对手，自己就是对手。他一手执白，一手执黑，闭着双目，手指一边摸索棋路，一边记棋谱。他每一步都走得很慢，要想很久，但几乎每次落子都会精准地稳稳落在纵横线交叉的那一点上，毫无偏差。沈乔的功力虽然在缓慢恢复，眼睛却一直时好时坏，好的时候能够模糊看见一些东西，不好的时候等同瞎子。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，却不得不为以后最坏的结果做打算，有意无意训练自己的耳力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感知。燕无师站在门口看了许久才走进来，沈乔一开始还未察觉，专心致志沉浸在棋局里，直到对方将手上的东西往矮机上一放，他这才微微睁眼，端详出现在自己视线中的模糊人影。 燕宗主，你回来了， 听说你今日在外面遇见京都公主了，后者对你青眼有加。 是碰上一面，但也谈不上青眼吧。公主天之娇女，我不过是一介平民，燕宗主说笑了。 那可说不定，听说你跟玉生烟去邺城的时候碰上了韩凤的女儿，对方不也同样对你另眼相看吗？可惜了，京都公主性子严肃，知道你住在我府中，肯定不会将你当作正经人了。你就这样白白错失一段大好姻缘，否则若能上主借助朝廷之力重回玄都山，又有何难？ 燕宗主很闲吗？我与清都公主不过说了几句话，怎得在你嘴里就成这般模样了？ 你当清都公主是小家碧玉，见了谁都能亲切聊上几句，没了武功身份又不是没了脸，单凭你这张脸就能招来不少桃花。那个穆提婆不就是那些桃花之一吗？我看你以后出门不如学那些高门女子，带上蜜梨，也免得屡屡遇上桃花劫，否则若是传出去，旁人都说我的鸾宠在外头招蜂引蝶，让我的脸面往哪儿搁呢？ 按照以往，他如此兴致勃勃地逗弄我，要么是心情大好，要么是心情不好。今日是哪一种，我倒摸不透了。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， 你想先听哪一个？ 好消息是对我而言，还是对燕宗主而言呢？ 自然是对你而言。你这样恶意地揣测我，我会伤心难过的。 这话凑近前了说，声音压得有些低，甚至带上几分暧昧。不管同样的情形在这些日子上演过多少次，沈乔也习惯不了，当下便微微侧过头，避开对方将欲喷在自己脸上的温热气息。但避开了脸，却避不开耳朵，耳廓与耳垂随即被晕染上一层浅浅的红，像白玉上的一抹飞痕，令人忍不住想上手摸一摸。燕无师也的确这样做了，沈乔避无可避，不得不出手格挡，两人就着一坐一卧的姿势瞬间交手数十招，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沈乔整个人被扯进燕无师怀里。 你太瘦了，抱着真不舒服，不过手摸着倒还舒服。 沈乔的手指节修长，因为生病而透着一股冷白，摸上去却手感甚好。燕无师便像把玩羊脂玉似的把玩他的手，顺便将原本冰凉的手给捂热了。他做事随心所欲，从不考虑旁人心情，自己摸着舒服了，哪里管沈乔高不高兴。若是沈乔不高兴，他反倒越觉得有趣，说不定还要变本加厉。果然他抬头看见沈乔的表情，便笑道， 阿乔，你不高兴吗？我原还想告诉你与玄都山有关的消息呢，你不想知道了？ 沈乔趁他不防，手指一弹，顺势将手抽回来，缩进袖中，再也不肯露出分毫。燕无师有些可惜地看了看他的袖子一眼，方才道， 你当日直接离开玄都山，没留在那里亲眼看一看玉台论道的情形，当真是有些可惜了。听说纯阳观易辟尘的弟子李青鱼头一回下山，就打败了雪亭和尚的弟子连生与临川学宫的何思勇，还有玄都山两位长老，最后逼得你家玉师弟不得不亲自下场，才以半招之差赢了他。青城山纯阳观李青鱼之名，当即就一惊四座，名震天下。 李青鱼，我曾听说他被易辟尘收为关门弟子，却极少在人前露面。 不错，此番玄都山玉台论道正是他成名的第一战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